中掠过几多秋风，旅途上伴随几多夏日，日历上送走几多寒冬。生命中咽下孤独的酸辛和甜蜜，总是短暂相逢，善于把痛苦化作忘却给世界一个潇洒的笑容。难免有拂不去的悲凉，也难免有离别的惆怅，面对这人生还是一个滚烫的心理，山河不会忘记你，大地不会忘记你，因为你曾在这里撒下一片深情。山河不会忘记你，大地不会忘记你，因为你曾在这里撒下一片深 再紧笑，伸出我的臂膀，紧紧抱，我